我国女足队在国际足联2016年20岁以下女世界杯赛上连战连胜，荣获了奖杯。我国队12月3号同法国队进行决赛，以3-1获胜，荣登冠军的宝座。发奖仪式上，向荣获国际足联2016年20岁以下女世界杯赛冠军的我国女足队员颁发了奖杯和金牌。